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念住等品第17-2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成相者，为四神族云何为师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欲三摩地，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离，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，是为第一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勤三摩地，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离，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，是为第二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心三摩地，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离，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，是为第三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观三摩地，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离，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，是为第四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成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成相者，为五根。云何为五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所修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成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成相者，为五力。云何为五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所修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成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成相者，为七等觉知。云何为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所修念等觉知，责法等觉知，精进等觉知，喜等觉知，清安等觉知，定等觉知，舍等觉知，一离，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，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成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成相者，为八圣道之。云何为八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所修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一离， 一无染，一灭，回向舍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三三摩地。云何为三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观一切法，自相皆空，其心安住，名空解脱门，亦名空三摩地，是为第一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观一切法自相空故，皆无有相，其心安住，名无相解脱门，亦名无相三摩地，是为第二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观一切法自相空故，皆无所愿，其心安住，名无愿解脱门，亦名为无愿三摩地，是为第三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十一智。云何十一？为法智、类智、他心智、世俗智、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、尽智、无生智、如说智。云何法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五蕴差别相，是为法智。云何类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眼乃至意、色乃至法，皆是无常，是为类智。云何他心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他有情心，心所法，无所一智，是为他心智。云何世俗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诸有情修行差别，是为世俗智。云何苦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苦应不生，是为苦智。云何极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极应永断，是为极智。云何灭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灭应作证，是为灭智。云何道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道应修习，是为道智。云何尽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贪嗔痴尽，是为尽智。云何无生智？善现，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知诸有去，永不复生，是为无生智。云何如说智？善现，如来所有一切相智，是为如说智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 大乘相者为三根。一，谓之当之根；二，疑之根；三，惧之根。云何谓之当之根？闪现，若诸有学不得切罗，与诸圣地未已现观，所有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为未知当之根。云何已知根？善现，若诸有学不得切罗，与诸圣地已得现观，所有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为疑之根。云何惧之根？善现，为诸无学不得切罗，若阿罗汉，若独觉，若一住十地菩萨摩诃萨，若诸如来应征等觉，所有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为惧之根。善现，若此三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不辞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三三摩地。云何为三？一，有寻有四三摩地；二，无寻为四三摩地；三，无寻无四三摩地。云何有寻有四三摩地？善现，若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四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具足住，是为有寻有四三摩地。云何无寻为四三摩地？善现，若出境律第二境律中间定，是为无寻为四三摩地。云何无寻无四三摩地？善现，若第二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是为无寻无四三摩地。善现，若此三种以无所得为方便者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不辞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十随念。云何为十？为佛随念、法随念、僧随念、戒随念、舍随念、天随念、极净随念、入出息随念、身随念、死随念。善现，若此十种以无所得为方便者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不辞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八解脱、九次第定等所有善法，以无所得为方便者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不辞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如来实力，云何为实？善现，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实了之，因果等法，处非处相，是为第一。善现，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实了之，诸有情类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种种诸业法，受因果别相，是为第二。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实了之，世间非一种种界相，是为第三。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实了之，诸有情类非一圣界，种种圣界，是为第四。

已与彼难见无因故，得安稳住，无不无畏。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与大众中正狮子吼，转妙凡轮，起轮清净，正真无上。一切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天魔凡，或于世间，皆无有能如法转者，是为第四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四外界。云何为四？一，意无外界；二，法无外界；三，词无外界；四，辩无外界。善现，如是四无外界，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十八佛不共法。云何十八？善现，为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常无误失。无足报因，无妄失念，无种种想，无不定心，无不择舍，智欲无退，精进无退，念无退，慧无退，解脱无退，解脱智见无退，一切深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，一切语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，一切意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，与过去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，与未来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，与现在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。善现，如是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不皆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陀罗尼门。何等陀罗尼门？为自平等性，与平等性，入诸自门。云何自平等性，与平等性，入诸自门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入耶子门，悟一切法本不生故；入洛子门，悟一切法离尘垢故；入跛子门，悟一切法胜意教故；入者子门，悟一切法无死生故；入那字门，悟一切法远离名相无失故；入科字门，悟一切法出世间故，爱之调缘永被害故；入陀字门，悟一切法调伏极静，真如平等无分别故；入婆子门，悟一切法离福解故；入徒子门，悟一切法离热交汇得清净故；入沙子门，悟一切法无挂碍故；入辅子门，悟一切法与因道断故；入多字门，悟一切法真如不动故；入野字门， 悟一切法如实不生故。汝色渣子们，悟一切法制服任持相不可得故。汝家子们，悟一切法坐着不可得故。汝梭子们，悟一切法实平等性不可得故。汝摩子们，悟一切法我所执性不可得故。汝茄子们，悟一切法行动取性不可得故。汝他子们，悟一切法所依处性不可得故。汝舍子们，悟一切法能所生起不可得故。汝施福子们，悟一切法安隐之性不可得故。汝达子们，悟一切法能持戒性不可得故。汝舍子们，悟一切法极静性不可得故。汝茄子们，悟一切法如虚空性不可得故。汝颤子们，悟一切法穷尽性不可得故。汝萨多子们，悟一切法任持处非处令不动转性不可得故。汝若子们，悟一切法所了之性不可得故。汝那他子们，悟一切法执着异性不可得故。汝科子们，悟一切法能为阴性不可得故。汝伯子们，悟一切法可破坏性不可得故。汝福子们，悟一切法欲乐复性不可得故。汝萨末子们，悟一切法可意念性不可得故。汝科福子们，悟一切法可呼召性不可得故。汝磋子们，悟一切法永见性不可得故。汝见子们，悟一切法后平等性不可得故。汝踹子们，悟一切法积极性不可得故。汝那子们，悟一切法离诸宣争无往无来行住坐卧不可得故。汝颇子们，悟一切法遍满果报不可得故。汝塞迦子们，悟一切法聚集运性不可得故。汝意梭子们，悟一切法衰老性相不可得故。汝浊子们，悟一切法聚集足迹不可得故。汝渣子们，悟一切法相趋迫性不可得故。汝泽子们，悟一切法究竟处所不可得故。善现，此泽子们是能悟入法空边际，除此诸字表诸法空更不可得。可以故，此诸字意不可宣说，不可显示，不可书持，不可智取，不可观察，离诸相故。善现，譬如虚空是一切物所归去处，此诸字门亦复如是，诸法空意皆入此门，方得显了。善现，入此椰子等名入诸字门， 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若以如是入诸子门，得善巧智，与诸言因所权所表，皆无挂碍，与一切法平等空性，尽能证持，于众言因贤得善巧。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听如是入诸子门印相印句，闻已受持，读诵通力，为他解说，不寻名誉，力养恭敬，由此因缘得二十种功德胜利。云何二十？为得强意念，得胜惭愧，得坚固力，得法易去，得增上觉，得殊胜慧，得无碍辩，得总持门，得无疑惑，得委顺于不生晦碍，得无高下平等而住，得与有情言因善巧，得运善巧，戒善巧，处善巧，敌善巧，得缘起善巧，因善巧，缘善巧，法善巧，得根胜劣，智善巧，他心智善巧，得观心力善巧，得天耳智善巧，宿住随念智善巧，神境智善巧，死生智善巧，得漏尽智善巧，得说处非处智善巧，得往来智善巧，微一路善巧。善现，是为得二十种功德胜利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所得如是陀罗尼门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第二分，修至地品，第十八之一。复次善现，如问：其何当知菩萨摩诃萨拔取大乘者？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从一地去一地，其此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从一地去一地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何以故？善现，以一切法无去无来，无从无去，有彼诸法无变坏故。善信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所从去地，不是不思维，虽修至地业而不见彼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从一地去一地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至地业？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住初地时，应善修至十种圣业。云何为十？一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增上益乐业，利益事项不可得故。二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一切有情平等心业，一切有情不可得故。三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布施业，施者受者即所施物不可得故。四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清净善有业，与诸善有 无执着故。无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求法业，诸所求法不可得故。六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常乐出家业，所弃舍家不可得故。七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爱乐佛身业，相随好因不可得故。八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开禅法教业，所分别法不可得故。九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破骄慢业，诸于圣法不可得故。十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地语业，一切语言不可得故。善显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初地时，应善修治此十圣业。佛此善显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二地时，应于八法思维修习，令速圆满。云何为八？一者，清净施罗；二者，知恩报恩；三者，助安忍力；四者，受胜欢喜；五者，不舍有情；六者，常起大悲；七者，与诸师长以敬信心，资诚供养，如是诸佛；八者，勤求修习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二地时，于此八法应思应学，令速圆满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三地时，应住无法。云何为无？一者，勤求多闻，常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；二者，以无染心常行法施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；三者，未言净土，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而不自举；四者，未化有情，虽不厌倦无边生死而不交易；五者，虽住惭愧而无所着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三地时，应常安住，如是无法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四地时，应与十法受持不舍。云何为十？一者，住阿兰若，常不舍离；二者，常好少欲；三者，常好喜足；四者，常不舍离度多功德；五者，于诸学处常不弃舍；六者，于诸欲乐深生厌离；七者，常乐发起即灭俱心；八者，舍一切物；九者，心不滞没；十者，与一切物常无顾恋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四地时，与如是十法应受持不舍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五地时，应远离十法。云何为十？一者，应远离居家；二者，应远离比丘尼；三者，应远离家迁；四者，应远离众会纷争；五者，应远离自赞毁他；六者，应远离 食不善也道。七者，应远离增上傲慢。八者，应远离颠倒。九者，应远离犹豫。十者，应远离贪嗔痴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五地时，应常远离如是十法。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，应圆满六法。云何为六？所谓六种波罗蜜多，即是布施乃至般若，复应远离六法。云何为六？一者声闻心，二者独觉心，三者热恼心，四者见气者来不喜愁气心，五者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，六者与来求者方便骄狂心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，常应圆满前说六法，即应远离后说六法。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，应远离二十法。云何二十？一者应远离我执乃至见者执，二者应远离断执，三者应远离常执，四者应远离相执，五者应远离见执，六者应远离名色执，七者应远离蕴执，八者应远离触执，九者应远离戒执，十者应远离地执，十一者应远离缘起执，十二者应远离著着三界执，十三者应远离一切法执，十四者应远离一切法如理不如理执，十五者应远离依佛见执，十六者应远离依法见执，十七者应远离依僧见执，十八者应远离依戒见执，十九者应远离依空见执，二十者应远离厌怖空性。复应圆满二十法。云何二十？一者应圆满通达空，二者应圆满证无相，三者应圆满知无愿，四者应圆满三轮清净，五者应圆满悲悯有情，基于有情无所执着，六者应圆满一切法平等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，七者应圆满一切有情平等见，即于此中无所执着，八者应满通达真实理趣，即于此中无所执着，九者应圆满无生忍智，十者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理趣，十一者应圆满灭除分别，十二者应圆满远离诸想，十三者应圆满远离诸见，十四者应圆满远离烦恼，十五者应圆满止观地，十六者应圆满调伏心性，十七者应圆满极静心性，十八者应圆满无爱之性，十九者应圆满无所爱染，二十者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土，与佛众会自现其身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，常应远离如前所说二十种法， 即应圆满如后所说二十种法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，应圆满四法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应圆满悟入一切有情心行；二者，应圆满游戏诸神通；三者，应圆满见诸佛土，如其所见而自言尽种种佛土；四者，应圆满诚实供养诸佛世尊，与如来身如实观察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，于此四法应勤圆满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，应圆满四法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应圆满根圣劣智；二者，应圆满严净佛土；三者，应圆满如幻等持数入诸定；四者，应圆满虽诸有情善根应熟故，入诸有自现化生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，于此四法应勤圆满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应圆满十二法。云何十二？一者，应圆满受无边处所大愿，随有所愿皆令正得；二者，应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因智；三者，应圆满无碍辩说；四者，应圆满入胎具足；五者，应圆满出生具足；六者，应圆满家族具足；七者，应圆满种姓具足；八者，应圆满眷属具足；九者，应圆满生身具足；十者，应圆满出家具足；十一者，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；十二者，应圆满一切功德承办具足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应勤圆满此十二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已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别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增上亦乐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修集一切殊胜善根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增上亦乐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一切有情平等心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引发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一切有情平等心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布施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无所分别而行布施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布施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亲近善有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见诸善友，劝化有情，令其修习一切之智，即便亲近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资受正法，昼夜成奉，无懈倦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亲近善有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至求法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勤求如来无上正法， 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求法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常乐出家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一切牲畜恒厌居家，喧杂破窄，犹如牢狱，常心佛法，清净出家，极静无为，如空无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常乐出家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爱乐佛身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才一独见佛形象矣，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终不舍于念佛作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爱乐佛身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开禅法教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佛在世及涅槃后，为诸有情开禅法教，初衷厚善，文艺巧妙，纯一圆满，清白凡行，所谓契经乃至论义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开禅法教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破骄慢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怀谦敬伏骄慢心，由此不生下性悲足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破骄慢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敌语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称之而说，言行相符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智敌语业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初地时，应善修智，此十圣业。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施罗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不起声闻独觉作意，急于破戒障菩提法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清净施罗。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诸菩萨殊胜行时，得他小恩尚能重报，况大恩惠而当不愁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住安忍利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一切有情设皆侵害，而能于彼无秽害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住安忍利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受甚欢喜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与三乘行已得成就，身心欢喜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受甚欢喜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不舍有情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普拔济一切有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不舍有情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常起大悲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诸菩萨殊胜行时，恒作是念，我未扰于一一有情，假使各如无量无数境界杀劫，在大地狱受诸重苦，或烧或煮或剁或劫，若刺若旋若没若倒， 受如是等无量苦事，乃至令彼诸有情类称于佛乘而入缘集，如是一切有情皆尽，我大悲心曾无懈废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常起大悲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师长以净信心资诚供养如是诸佛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恭顺师长，无所顾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诸师长以净信心资诚供养如是诸佛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勤求修习波罗蜜多？展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波罗蜜多专心求学，不顾于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勤求修习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诸第二地时于此八法应思应学领速圆满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勤求多闻常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勤精进作十念言，若此佛土若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我当听闻受持读诵修学究竟，令无所疑，而于其中不着文字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勤求多闻常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染心常行法施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？善信，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尚不自为持此善根回向菩提，况求于事？虽多化导而不自是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染心常行法施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。云何菩萨摩诃萨未言净土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而不自举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勇猛精进修诸善根，未欲庄严诸佛净国，即清净自他心土，虽为世事而不自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未言净土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而不自举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为化有情，虽不厌倦无边生死而不交易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为欲成就一切有情植诸善根严净佛土，乃至未满一切之智，虽受无边生死勤苦而无厌倦亦不自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为化有情虽不厌倦无边生死而不交易？云何菩萨摩诃萨虽住惭愧而无所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专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声闻独觉作意，具惭愧故终不暂起，而于其中亦无所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虽住惭愧而无所着？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三地时应常安住如是无法。卷第415。